哎，你别不理我呀，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28章，护工。其实照顾利于锦的任务挺简单的，就是保障对方不饿死了，搀着对方去上厕所，去救这些而已。但即便是这么简单的任务，对原子峰来说依然是难于上青天呀。毕竟他和利于锦之间这嫌隙实在太大了，时间也太长了。单独相处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模式都是很尴尬的。此刻他们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另一个人坐在角落的凳子上玩游戏，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无比尴尬的气氛。李玉锦不说话，原子峰坚决不动，但李玉锦到底还是忍不住了呀。 别， 言简意赅的一个字，原子峰瞬间就明白了。哎，他黑着脸放下手机，然后起身，一只手拽着厉雨锦的腋下往上一提，厉雨锦顺势坐起来，他一条腿彻底不能动了，另一条腿勉强还能站着。于是原子峰还是顺利地把他扶进了厕所，让他的手在台子上搭了一点力。原子峰关上门走了出去，里面传来稀里哗啦的声音。原子峰靠在门上戳了两下朋友圈，突然听到厉雨锦开口道：“ 其实可以找个护工。” 你早他妈不说呀！ 原子峰也觉得自己傻了。厉雨锦居然闷笑两声：“ 你觉得我可能会说？主要是你跟小叔俩脑子都挺蠢，转不过弯来。” 什么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？原子峰今天算是他妈看清楚，而且在厉雨锦身上看得特别清楚。 李玉锦把自己裤子拉链扯上来，撑着手想要动弹，喊了一声：“ 原子峰。” 原子峰没搭理他。李玉锦以为自己那句话把人给惹着了，说不定直接摔门而出了。他吸了口冷气，自己尝试着要开门，却不想下一秒厕所的门被原子峰黑着脸拉开了。他动作看似粗鲁，但落在厉雨锦手上的时候还挺轻的。厉雨锦盯着他看了一眼，原子峰有点自暴自弃的意思：“ 看什么看呀？我是怕你死了，我不好跟李琴叔交代。” 厉雨锦没说话。好不容易把厉雨锦给看到了傍晚，李琴叔终于下班过来接班了，还带了三菜一汤，倒不是他自己做的，他是点了外卖。三个人里没一个做饭是好吃的，幸好吃饭的时候也都不太挑剔。李雨锦只是腿骨折了，手却没事啊，吃饭的时候能够行动自如。李琴叔看上去没什么胃口，简单吃了几口就放下了。等到李雨锦慢悠悠地吃完了，他这才开口道：“ 我刚才问了一下医生，你的腿完全康复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公司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 没事。” 李玉锦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汤，语气平淡：“ 那边暂时不由我负责。” 不仅李琴书有些诧异，连原子峰的眉头都是一皱：“ 哎，你们厉家怎么了？”“ 没什么大事。” 李玉锦一副不打算多说的样子：“ 总之公司那边的事情不用在意。” 李琴叔看着他有些犹豫地叹了口气：“ 嗯，要不我还是给你找个护工吧。” 李玉锦动作一僵，眼中闪过了一抹思忖，却没拒绝。“ 也行。” 说实在的，原子峰没想到提出这个建议的居然会是李琴叔， 他还以为以他的性格，就算是想到这茬了也会亲力亲为，毕竟利于锦是他的。这么一看，其实李琴叔是个挺狠得下心的人呢。袁子峰挑了挑眉，眼神近乎挑衅地落在李玉锦身上。对方看上去神色不变，像是没有受到丝毫打击。如果换在一年以前，告诉袁子峰现在他和李玉锦会是如此诡异的一种关系，他一定会觉得可笑的。 造化弄人呐。 袁子峰在心里叹了口气。 我认识一个同事，之前她老公做手术的时候，有个护工把她照看得很好。明天我就找她帮忙联系一下，晚上应该能来。 他说到这儿，转头看了眼袁子峰。 明天你不用过来了，我请一天假先照看她。 你请什么假呀？我过来就行了呗。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一周的课全都给逃了啊。赵琦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，说你再不去上课就得挂科了。 赵琦这男人怎么跟长舌妇似的。 晚上我在这里守夜，你先回去吧。 袁子峰有些不大乐意走，白天也就算了，晚上让这孤男寡男的共处一室，鬼知道会不会干柴烈火旧情复燃了。李玉锦自然看得出来袁子峰心中所想，他顿了顿， 谁留下照顾我都可以。 他这边退了一步，袁子峰再计较就显得格外没意思，还在李琴叔面前弄得他多小气似的，只能是闷着一口气。 好， 你自己打车回去。 袁子峰也不好意思硬缠着要人送，闷闷地回了一声就往外走。如果不是李玉锦在场，袁子峰都想泪流满面地控诉了，李琴叔他变了，真的变了，以前都是主动提出送自己回家的，现在连送都不提了。其实袁子峰应该庆幸，至少李琴叔还搭理他。如果今天袁子峰处在和李琴叔同样的境遇，别说是说话了，好脸色根本都不会给一个。最后李琴叔还是给他留了点面子，送他出了医院大门。俩人站在医院大门沉默了会儿，袁子峰这才开口道， 那个你晚上睡哪？ 不是有陪护床吗？我睡上面就可以。你明天不用来了，以后偶尔来看看你小舅就行。我给他找了护工，应该就没那么多事了。 那你以后还来吗？ 这句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，李琴叔哪能听不懂呀？只可惜如今他的感情生活并不想让袁子峰掺和起来，于是他笑了笑。 来不来就是我的事了。 袁子峰的脸一黑。 行了，你回去吧。 李琴叔，我有时候真想扒开你脑子看看。 回去吧。 袁子峰上出租车的时候，门被他摔得砰一声作响。李琴叔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哟。